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是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我是小张张张张张，风骚快活人开始啦！ 我系约仔，早晨。 早晨，本来唔出 IQ 题，诶，寻日我俾人话，话好差， 话 一片人话， 哦， 系边度跌低，边度夹翻起身， 嗯， 好冇？ 好， 再嚟一次， 嚟 数学题。 唉，有数 你嗌乜嘢先？ 我唔俾 你唔尊重我个数学题， 我唔系唔尊重你个数学题啊！ 你琴日唔系数学题， 我自己嘅咁 系， 系数学题。 嗱嚟咯， 嗯， 87+87就等于174， 嗯， 其实佢系一条密码嚟嘅， 嗯， 即系有两个人加埋咧，就等于呢个结局啦。 嗯， 咁嗱呢条题目纯粹玩嘅吓，并无咩意思， 系 系啦，八十七。加八十七等于174， 嗯， 请用普通话的思维去想， 嗯， 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是说两个人加埋等于这个结局，嗯， 是不是好的结局？ 不好， 哦，不好的， 是， 一起死， 是， 嗯，OK， 哇，真的好像不是叫意思，真的不是叫， 但是八七都有意思的，哦， 发死。 两个发死都会一齐死 啊！嗯， 一齐死就啱啦。 大家嚟时，大家嚟 惆怅啊！ 我唔系惆怅，我觉得就 嗱唔准 星期四开头，你搞啲咁嘅嘢，你又何必咧？ 咩何必啊？ 只不过系因为琴日， 我依家为自己而战，得唔得？ 得可以。 忘记佢，忘记佢。一齐开心死得唔得？ 系我小气，我就要变大气。 意睇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四嘅节目，十点十七分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好干咯，吓48%。今日天气都系晴朗啦，吹和缓至清东北风，听日稍凉，最低气温喺20度咋。留意住呢个银行到底会唔会嚟到我哋嘅香港打个转先走，就真系要密切留意天气嘅报告、台风嘅消息。翻嚟我节目《风骚快云》啦，星期四我哋今日一样会有呢个即安剧啦，我是 DJ On Air 同埋一阵间咧嘅爱好系列嘅吓、啊，你哋信唔信一句说话叫做人不可貌相咧？嗱、啊，有阵时咧呢句说话就讲咩咧？有啲嘢咧你系睇唔到嘅，即系从佢外形啊、外貌啊等等咧，系唔知道某方面佢嘅表现嘅。你哋会唔会觉得系人不可貌相？ 我觉得其实有时睇得少少嘅， 睇下佢嘅本质。有啲掩藏唔到嘅， 或者系有时有一啲嘅身体语言， 嗯， 例如可能点望人啊， 系啊， 啲 有冇斯斯缩缩啊， 系啊，鬼鬼祟祟啊，望人啊， 行路点样行啊， 睇到少少嘅， 系啊 ，OK， 好啦，但系呢一样嘢又睇唔睇到咧？咁样就话一位男性或者女性，佢会唔会有一个我哋叫做出轨啊？大家明白咩叫出轨啦？即系 唔明 对 爱，你讲清楚， 对爱人或者对太太、丈夫有啲嘅不忠嘅行为叫出轨。如果我咁样 define 啊， 你有冇经验啊？ 我冇嘅，系暂时都暂时，我只系 因为喺佢嗰个喺佢嗰条线嗰度， 喺佢角度， 佢系冇出轨嘅， 咪死死掉仔， 佢系 死 掉仔，你唔觉得咪得咯？你唔觉得算 数 咁啊？ 佢服 我就嚟讲咩叫地毡啊？ 冇做咩要 唔系讲笑讲笑啫。嗱呢一个咧就系话咧，英国做咗2000个。样本嘅调查，佢系点样做呢？首先唔好问我佢点样攞啲数据，总之佢就系攞咗咧出咗轨嘅男女嘅样貌，用 AI 去分析。 有啲人就话啦，风水其实都有一个 statistic 啦，即系个统计学啦吓，即系譬如你对住个山嘅通常会点，对住一啲天桥都会点。 唔系你讲面相， 而家佢讲 面 相 其实都系一个统计学。 佢就将所有 蛇头鼠眼啊咁嗰啲咯， 有出轨记录嘅样合成咗，发觉攞咗佢哋嗰个共通点之后咧，就整咗两个一男一女嘅样，就系呢一。个面相咧就系最会有可能嘅咁，当呢个大家只系当游戏文章啦，即系你唔会见到呢一个样，你就会觉得佢应该咧系会有呢个出轨可能咁样。你估佢呢个样包括啲咩嘅面，即系面上嘅特征咧？嗱，例如头发，你觉得点样嘅男性会系即系比较容易出轨咧？如果系 咁 嘅统计， 你咁样 define我系点样？ 乱 靓仔啦， 咁 唔好 讲 住 你啦，白白地啦，白地咯， 好有魅力。 你真系想我讲，但我唔想讲。 我冇叫你讲。 我谂咧，女仔系嗰啲眼啊，水汪汪眼， 水汪汪眼睛啊，呢啲系我哋 佢又冇咁细致 喎， 系啊， 即 系 我哋听 即系中国人系啊， 有咩鼻大啊？系、哦、啊，冇错， 系嘅， 面泛红霞咁， 系嘅，反啲中国个形容反而会 detail 啲，我觉得佢呢个好粗枝大叶啊。嗱，佢系男性咧，就系 即系你放心啦，冇形容到好精准你个样， 我睇过先讲，睇 佢肯定系睇错自己系啦，你冇粉喎，咁佢先至讲啦，唔使 讲 嘅， 傻仔嚟嘅真系。如果我喺度读一路觉得面善嘅，我就唔讲啦。 好嘅，好嘅，好嘅。 中嗰啲佢唔会讲噶，又或者就系玩心理测验，系嘛讲。佢好嘅，佢就會叫我哋 check 啦，係嘛？ 咁衰假佢有啲， 跟佢咁耐，你仲唔 知 咩？唔係衰假，佢只不過係保護自己。 天生嘅本能呢个系 ，OK 好，继续 嗱，秃头噶，即系冇头发咧，即系真系冇嗰啲毛啊，即系真系完全一条都冇嗰啲毛，咁咧更容易啦。嗱，呢个对唔住，呢个系游戏文章嚟嘅啫。如果大家听紧嘅， 我都觉得冇可能。 如果你哋听紧嘅，嗱，你记住， 不过去外国呢度系 英国， 英国系啦，佢不忠唔代表佢有吸引力嘅，你明唔明？可能系佢自己主动去揾一啲。 好彩你讲嘅啫，你不忠嘅话，唔代表你有吸引力。 系啊嘛，即系等于人哋话 唔系， 唔一定靓仔就会容易花心嘅，丑样嘅都可能花心。你有冇听呢个讲法？ 唔 系就 有好多我眼前见到嘅嘢。 喂，我都系 改翻唔准用眼前。 我冇望你， 假设系我啊， 望紧佢， 系咯，你自己对号入座，系啊， 呢啲 我佢话我佢兜兜面话我都冇所谓， 话你啊，因为佢唔系 事实，我话事实你话唔系， 好啦，另外咧就呢男性咧就话啦，因为佢英国啊嘛，拥有蓝灰色眼睛，咁一定唔系我哋中国人啦吓，比较细嘅嘴唇，即系唔系嗰啲大 嘅嘴唇， 你话系咪先嗱？ 男女都系啊，系咪？ 唔系男仔啫，同埋面部會有啲歲月嘅痕跡，即係炒皺 嘴唇。女仔好似係厚嘴唇， 咁、okay。 所以呢、這、一、個、我都係覺得佢好粗枝大葉去形容。男仔會有明顯皺紋 粗枝大葉。 因為我想用呢一樣嘢問下大家，你哋覺得你哋嘅睇法咩樣子，你會較為容易佢可能係有一啲花心。 不如你簡單啲咧，就係、是、有啲咩樣嘅話係會令到你想出軌，即係你見到呢、這個，你唯有係咁樣咯， 係啊，唯有啱嘴型。 即 係 會唔會話我見呢一個人，我覺得佢應該有女朋友嘅？都有嘅。我覺得佢就係男士啊，男士嘅就係對個個女仔都咁好嘅。小心啲啦，系、嘛、又或者咧，就有时嗰啲眼咧，你见到啲微微角角咧，就好可能系会有啲听闻啦吓，即系如果系啲上学上，我唔知我有冇记错，好似话系眼尾有 皱纹， 有皱纹， 桃花 嗰啲桃花眼，系啦，男人有。即係呢啲位啊，同埋佢就係比較係杏仁啲嘅眼睛嘅，即係其實佢唔係圓碌碌嘅呢啲咁樣嘅，即係你一眼望上去，你覺得佢好正直嘅，唔係嘅，有少少咁樣嘅。鳳眼啊，呢種係咪咁樣？即係咁。 係啦， 呢啲咪叫鳳眼男人喎。呢啲咧，你小心啲啊。係啊，好多女朋友。 等我望到佢先。 佢冇。 我哋啲正直眼嚟㗎。 我知你梗係啦。 你就咁講啦。 唔係啦，你叫梁君子啊。 哈佛大學咧就有研究，佢話其實咧伴侶係咪會有呢啲出軌可能咧？其實同佢嘅長相係有，即係個樣有關嘅。其實呢個都係阿媽都係女人啦。佢外貌吸引嘅咧，係會更加容易受到人哋追求。而呢一樣嘢咧，就等於喺個狗仔面前拎住餅乾引佢，好多時咧係會有更大嘅可能性嘅。 嗱，我覺得咧，一個男人咧，佢靚唔靚係次要，佢口花花咧。氹到個女仔結一聲咧，我覺得反而易啲。 你咪好得咯， 我梗係得啦。 你成日氹多女仔結一聲， 你都 係 啊。 係啊， 你唔係咩？ 我 認係，我認 係啊。 因為其實咧，即係你所謂出軌，即係話你得閒自己中意出去玩下咁樣，然後翻屋企啊嘛。咁呢啲嘢即係難聽啲講，唔使負責任嘅。我覺得啲女仔有時啊悶悶地一個人氹下我咁幾開心。 唔係出軌嘅定義係咩先？ 即係你有固定嘅伴侶， 有固定伴侶，但係你喺出邊嗰度 背住 個 仔， 做啲唔好嘅， 做啲唔係幾好嘅。其實口頭上嘅算唔算係出軌咧？即係你譬如你同其他女仔有啲 flirting， 口頭上嘅又算唔算咧？ 你咪驚啊你？ 唔係啊，我純粹 告啊， 我純粹 即係佢原來覺得咁樣係唔當係出軌，但原來已經係。 我想問大家你，其實 如果俾人話我出軌？咁樣唔抵啊！ 呢條線係 咪 好鬆？好鬆動嘅咧，定係即係有一個共通嘅大家認可嘅？ 冇共通嘅，問你就知啦。 咁你覺得算唔算？算唔算？算唔算？口 花花，口花花， 口花花算唔算？ 唔係睇下你口花花。 你有冇諗啦？你有冇諗？你有冇諗？係啊，即係你口花花得嚟我，你有冇諗啊？即係如果你口花得嚟，我諗住個就啊，如果有機會嘅話，氹下佢嚇。即係如果係嘅話，得閒都可以大家 上個架車度去遊車河。 再系嘅话，大家食下饭咁样 系 嘛？ 唔 系， 因为如果譬如话你 office 啊，或者咁样行过啊，或者去啲铺头同嗰个女仔熟啦， 嗰啲 靓噃， 咁嗰啲人算 咁 啊， 唔介意 啦， 嗰啲系友善啫。 你再进一步行动嗰啲就系啦， 思想上嘅出轨咯，即系其实成日都有讲紧啫嘛。你系咪要行动上面你做咗嗰件事嘅话，你先叫出轨咧？定系其实你思想上嘅话，你都算叫做出轨咧？咁呢一样嘢嘅话，就真系一个好大嘅分野嚟嘅。 仲有，如果将嗰个梦想嗰个女神咧 P 图，然后整啲 AI 嘢咧，我觉得都系出轨。 系 边会人做啲咁嘢噶？ 望住我，你有冇做过？ 边会人做啲咁？ 哇！佢 都已经出卖自己，唔好逼佢买车。 我即刻去过，佢即刻去过。 边会人对咁嘢傻咩？ 你梗系有啦，你成日将我哋嗰啲相片编到，我哋讲紧呢单嘢啊！ 哎呀，佢中招啦！ 好熟悉的旋律咧，就叫《不羁的风》日文版啊 ，Love and Rose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活人》啊。10:29，红色火灾危险信号现正生效嘅先啦。10:30嘅新闻临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点票工作仍未完成，美国传媒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取得294张选举人票，超过当选所需的270张。另外共和党亦取得国会参议院控制权，在众议院取得的席位亦领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何锦丽已经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他之后发表演说承认落败，并呼吁支持者接受结果。他又强调会协助特朗普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交接。总统拜登亦已经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并邀请对方短期内在白宫会晤。拜登又承诺会确保权力交接平稳进行，强调致力让国家团结的重要性。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北韩士兵已经加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首次与占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部队发生冲突。报道引述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北韩士兵与俄罗斯部队并肩作战，这场与乌克兰部队的交战时间有限，可能是为了探查乌克兰防线的弱点。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交战中有大量北韩士兵被打死，但报道说目前不清楚这场战斗发生的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北韩士兵似乎已经加入战斗，他呼吁乌克兰的盟友协助应对这项新威胁。 卫生署将在下个月2日开展首阶段一次性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又称子宫颈癌疫苗的保种计划，先为2004年或以后出生而未被香港儿童免费接种计划涵盖的女性香港居民免费接种子宫颈癌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首阶段的保种计划主要针对18岁以下一般仍在就学的女生。佢又提到，两针子宫颈癌疫苗已经有足够保护力，即使第二、第三阶段打针的女性已经超过18岁，疫苗的保护效力亦不会受影响。被问到会否将男童亦纳入接种计划，刘宇龙强调会留意实际情况，相信男童最终会被纳入接种计划，但必须考虑疫苗的供应和公共资源等因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可有涌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5点，升86点，成交金额7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5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52升4.6，腾讯控股422.8升3蚊，盈富基金20.78升1.4，美团191.6升2.3。上海电器3.56跌5.8，小米集团27.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升0.2仙，阿里巴巴最新94.25跌1.5，中芯国际27.1升2毫，中国平安49.5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76，加元1.391，人民币7.18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9321点，跌158点。港金报24550蚊，跌7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2.69美元，卖出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日丽业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啦，咁桥面慢线咧仍然系有工程噶，咁不过而家青屿干线咧下层咧就关闭翻啦吓，咁繁忙时间咧就系开放嘅，咁而家就关闭翻啦。咁但系经过青马大桥出九龙啊，桥面慢线有工程嘅就要小心啲，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 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埔的安祥路由于有爆水管，安祥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园村的泰德楼仍然是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崖深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着衫扮靓最开心就可以表达自己，但是对于旁人的目光有时都觉得挺难受的。 在现今的社会，其实女仔可能会不够胆去表达自己，或者可能要收收埋埋，要避忌，希望可以大家都大胆一点。 要知道扮靓的精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8。 Bibu Bibu， 肥强咩事啊？系咪火烛啊？走啦走啦走啦 ！Sarah 姑妈唔好咁紧张，我嗌 Bibu 咧系想试下咧，你对警号有几敏感啫？ 天气渐凉又干燥，呢一啲季节风高物燥，大家要对火警啊必须要提高警觉啊！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防火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风高物燥齐防火，安全第一无灾祸。我系莫海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有时网上咧睇好多片咧，人与人之间嗰啲，尤其是都市里边咧，知咧，地少人多咧，难免会有啲嘅近距离嘅嗌交啊，咁样。咁啊，睇咗一条片，我觉得片里边嘅一男一女咧，即嘅争论啊，其实都可以，其实好小事嚟嘅啫。不过咧就会发生，但系到底边个冇边个啱或者边个错嘅，你或者你大家去听下嗰个情况，就系一位的士司机同一位嘅旅游客。嗰個係來自內地嘅遊客，咁啊，嗰個旅遊客點解會揦著個司機呢？就係佢開咗個導航，開咗個導航，咁啊，司機可能覺得你係咪唔信我咧咁樣。而另外一樣嘢咧，因為佢係三個人嘅，那個女仔仲兩個朋友添，有一個朋友坐上前邊司機隔離，咁啊，司機就好唔中意，點解你要坐上嚟咧咁樣？其實我覺得咧，有陣時咧，人同人如果跳出嚟咧，去另外人哋嗰邊諗下咧，可能就會明白到底我哋坐喺車上邊，我哋做嘅嘢會唔會對司機有任何嘅揸車嘅時候嘅影響咧？咁樣嗱，開導航咧，如果大家平時揸車有導航咧，其實你如果識路咧，嗰啲導航聲咧係一啲少少聲音嘅騷擾嚟嘅，佢會不停前面左轉、斜路左轉、快要咩交通燈，即係好多嗰啲聲音咧係會有少少嘅騷擾嘅。 嗯。 咁可能个司机觉得无端端点解我识路，你点解要开导航咧？咁样咁就挞著咗咯，咁就成条片就系嗌嗌嗌嗌咁样。我承认嘅，即系个司机可能系恶咗少少，即系真系几恶嘅。咁不过就可能我哋唔觉意，即系喺我哋即系一啲嘅行为上令到佢好受骚扰，但佢又唔知点样叫你停。 咁就挞着咗啦咁样。你哋揸车，你或者你坐车揸车咧，会有时都系因为呢啲朋友之间嘅声音啊，或者言行啊，令到你觉得好烦扰啊。 梗系唔会啦，我君子嚟噶嘛。 哦，你系君子嚟嘅。 仲有呢啲系文化差异啊。响国内咧，多数咧，譬如话啲老细咧，都系坐前面嘅。即係譬如話，我係開車嗰、那個啦、 嗯， 最大嗰個咧，就算後面冇人咧，佢都係坐司機位隔離嘅。呢個係佢哋嘅 老細 即 係 你認識嘅文化差異。係 啊係啊係啊， 老細即係公司最重要嗰係會坐前面。 就算坐的士咧，佢哋都會坐前面嘅。 即係如果一個人坐，係 啊 係 啊， 或者呢個真係同香港 呢、 這 個 係 佢哋慣咗咁做㗎啦。係啊，冇對佢哋嚟講冇嘢嘅。咁嗰位就算三個人喺香港的士。我自己都我都會有時坐前面，然後兩個朋友坐後面，我都冇所謂喎。 啊，唔知點解， 我唔係好明嘅就係嗰位的士司機啦。佢認為有啲乜嘢係被冒犯咗？即係頭先譬如 Michael 嘅形容嘅話，似乎有好多地方佢都好似覺得係被冒犯咗。 係啊， 即係最撳著你嘅係邊個位咧？ 嗱，如果係一兩樣嘢啫，開導航 同 埋 坐前面， 同埋 坐導航啊嘛，開導航啊嘛。 係啊， 導航其實若果作為一個乘客， 遊客 佢有權咁做 嘅。嗱，呢個乘客 如果你話佢開嗰個導航有聲嘅，你咪叫佢熄咗佢咯，係可以熄聲噶嘛。 同埋有時導航可能仲兜路噶嘛。 是的，有些导航是的。 嗱，又咁讲，公道啲，导航其实有时如果我哋有用导航嚟揸车嘅，佢未必系兜路。原因嘅就系其实导航都有几条路线俾你揀嘅。 系啊， 例如有一啲你想经嘅系冇收费嘅路段，佢亦都会话俾你知呢一条路嘅话咧，好可能嘅就系要耐少少或者系长少少，甚至乎佢就系佢有几条路俾你揀噶嘛。 系啊， 咁佢开你认为你自己识嗰条路，未必系最短嗰条路啊。又或者嘅就系你行嗰条路，未必嘅就系唔塞车嗰条路。 系啊， 所以若果佢开一个导航，我觉得系 OK。如果你话佢开嗰个导航嗰啲声令到你觉得好困扰，咁点解你唔同佢？ 系咯，你冇解释 讲下咧，就一揿就着咧。我又觉得冇咩必要， 冇必要， 冇咁嘅需要。 其实大家唔需要嗌交嘅。我哋睇翻呢一个游客啦，即系佢嘅留言啦。佢系当时佢都有同司机解释，我唔系唔信你，我只不过想知道我而家身在何处，同埋仲有几耐啫。咁样 系啊，我都 OK 吓。 OK， 喂，我都如果我系游客，我都想知啊呢度系边度嚟噶咁样。 我唔熟路啊嘛，系咪先？咁 系啊。 但可能对于司机嚟讲，系有少少一个你系咪唔信我咧？同埋如果一阵间导航叫我转右，但我觉得转右咧会塞车，好似 Sarah 有几条路噶嘛，我觉得转咗好啲。咁我转咗，你会唔会又觉得我？咦，点解你唔跟导航？即系可能你明唔明？即系有一男子嘅信任 问 题。 个 问 题就是你需要同人哋沟通咯。 系啊， 你作为呢一架车嘅一个主人啊，因为其实我而家就睇你噶啦，系嘛？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你有啲乜嘢唔高兴嘅，咁你咪同人哋讲咯，就唔使一去到嗰时咁多。我以为。我認為你係唔係？即係你咁樣嘅話咧，其實你就真係可以有好多好多嘢係令到自己唔開心㗎。即係我覺得係咁咯。個處理方法嘅話，其實係可以唔需要咁咯。同埋嘅就係對唔住啊嚇。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有時會唔會係唔同嘅地方嘅話，可能都真係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例如譬如可能有某啲地方嘅話咧，你上車叫出租車也好，或者你自己的士也好嘅話，其實佢哋係會跟佢哋嘅導航㗎。係 啊， 系啊，系冇得拗噶，因为其实你上去嘅乘客嘅话，你都系 assume 佢嗰个导航指嘅嗰条路嘅话，你就系跟嗰条路嘅。 系啊， 当然有时譬如可能嘅就系、是前边你见到佢塞啦，我喺呢度落，佢都会俾你咁做嘅、但系其实就系咪因为如果系咁样嘅话，我跟个导航，你亦都即系你都承受。你亦都認受嘅就係我跟住導航嘅呢一條路就 OK 嘅話，係咪會減少爭拗咧？即係我意思係開車之前。 系啊， 系咪 啊？ 其实开车之前讲清楚 系 好噶，系啊。 即系如果系嗰啲车根本嘅就系大家一上车嘅时候，我就已经有个导航，我就谂住就行呢条路线嘅话，你 OK 你 OK 嘅就跟呢条路线去行，咁样系会唔会减少咗一啲？ 好多司机真系好好嘅，佢哋会即系去到某啲位嘅嗱落嚟咧，有两个选择，一系嗰条路，但系咧就可能会塞；另外一条路远啲，不过应该就唔塞。 系啊，你如果你导航红色嘅，应该系好严重塞车，你咪讲俾佢听咧，佢系都要咁咪塞住咯。 系啊， 系啊，你。揀嘅，咁同埋三個人，其中一個人坐前面都冇乜所謂咯。 我都冇所謂，所以我唔會 prefer 坐前面。我有時覺得嗱，有啲司機咧會擺曬嗰啲自己嗰啲袋 啊、 報紙啊，會執一輪。咁我係唔想麻煩人嘅，我通常都坐後邊嘅。如果三個， 喂，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咧？而家市面好少五人的士，差唔多冇咁滯。我留意咗好耐噶啦。 咁你即係話嗰啲全部係細車嚟㗎啦，咁、你三個人一定係一個坐前面， 係嘅， 兩個坐後面舒服啲啊嘛， 冇錯。 唔係呢個係你嘅某個的士司機佢嘅 preference 啫，係嘛？嗰、那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坐喺前面，佢有冇咁樣嘅權利啊？佢有 嗎，有， 係你唔中意啫嘛。咁你唔中意，你咪同人哋講咯。可能佢都冇所謂咧，個三個喺後邊度逼咧。 係啊，或者坐前面其實睇風景真係幾開心嘅，睇曬。即係如果有遊客，我睇到好多嘢，係咪？ 係啊，咁所以唔知啊。 開心啲咯，大家 係 啦，少少事，最緊要開心。今日十一點後，我哋由我是 DJ On Air 同埋搭伴有我哋嘅愛好系列。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快乐人生。人生本来一场一路行一路去领悟的过程，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好多人相信算命，觉得灵验，其实不过是人在无意识的选择带来的后果那种配合。三分天命，七分人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不是天命，而是人的本身。首先，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叫做因果。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场修行，什么人收什么果。所谓的风水就是你在心中种下的每一个念头，所谓的算命就是在人世间留下的所有善行。最厉害的算命就是因果，你想要什么果就要种什么因。你付出善良或者不是即刻回报，但在某一个空间和时候一定会得到轮回的弥补。世事有轮回，天理有循环，命运有定数，种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世上最睿智的行为叫做修行。这种修行是什么？就是看淡输赢。人生如同一局棋，你争我夺，世世相传，输赢两个字永远没有定律。今铺可能我赢，下一铺我未必会再赢。最睿智的修行其中也是学会孤独。每个人都学习一读，独行的日子或长或短无可回避，不需要觉得为什么生命会变得空空荡荡。有时人生突然出现的孤独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有些风景是孤单一人去欣赏，有些路最后都要一个人去行。世界上最便宜的幸福叫做随缘。随缘就好，世间浮浮沉沉，有太多的无常，唯一的安稳莫过于心中无所挂虑。相处的时候真心就好，做事的时候问心无愧就好，能忘就忘，能放就放。缘分是可遇不可求，优雅放手是幸福，坦然面对是豁达。世界上最好的功德叫做孝顺，行善积德，百善孝为先。不抱怨父母啰嗦是孝顺，不在意父母的毛病是孝顺，面对父母通常你都要给个好面色，同样都是孝顺。世界上最容易解决的方法叫做放下。执着往往是一种的痛苦，而放下是一种的解脱。人活在世总会执着好多好多，或者执着于人，或者执着于事，或者执着于一支物件，或者执着于一句说话。过去的既已过去，不理好坏都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再多的执着都只为我们带来徒添烦恼。人一生不长，只有学会放下，心灵才会解脱，先有心情欣赏旅程的风景，先可获得轻松自在。最后，世界上最难计的数叫做无常。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世事无常，哪个都不知道听日和意外哪个会来到先。人算不如天算，在生命的无常面前，人是多么不堪一击，多么脆弱。所以不如今日开始，开开心心，怀住温暖强大的心，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桥，看自己的风景。车站上面，我们遇到不同的旅途上的人，有些人会陪伴我们多一点，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要离开。无论怎么样，珍惜一切的时光才是最好。 望着无尽铁路，站会不孤单。你踏上风沙，要转几多弯？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 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环， 仍倾出一生再去探。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缆，离愁回忆皆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挽光偷泣的眼。 残貌仍是有尽，风似很简单，不知几多。 人心中的千串慨叹，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缆，离愁和回忆皆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曾停留在臂 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When I was young, I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 个，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我是 DJ On Air， 各位台下观众，俾啲掌声嚟台上嘅四位草友嘛！在你哋反应好嗱，好开心，因为咧做呢个节目咧做咗咁多礼拜咧，我睇住咧每一位组员嘅投入程度一路喺度提升啦，台上嘅组员咧佢哋嘅合作程度啊、合拍情况啊，同埋佢哋嗰种咧用思维，你睇得出佢谂过嘢嘅，佢点样度个节目咧系越嚟越进步噶啦！喺呢度咧，希望今日台上面嘅四位组员咧都可以好。有一種嘅個人風格去演繹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好，我哋未正式介紹呢個節目之前，不如由佢哋四位組員咧，同樣都又係三個女組員同埋一個男仔，由佢哋自己介紹自己先。 大家你哋好啊，各位聽眾，我係 Chloe Au 啦。咁我咧自己係一個好中意笑嘅人嚟嘅。咁大家喺呢個將來咧，我都相信會有機會可以聽到我好魔性嘅笑聲。希望我嘅笑聲咧係可以感染到大家啦。 Hello， 我是潘子榮 Natasha， 咁可以叫我做阿莎，唔系阿 Sa， 唔系阿 Sa， 系阿莎，莎你个莎。 好，大家好，我是阿娃 Connie 志华个阿娃，就是我好喜欢听歌嘅，咁大家有咩歌都可以再推荐同俾我啦。 好啊，我都好期待咧，阿娃咧会教我听歌，咁咧我就系一个香港制造九龙 mix 新界嘅全职儿子，而一份工咧就系全职陪住阿爸阿妈嘅徒仔啊，咁咧我希望咧迟啲可以成为一个全职 DJ 陪住各位听众嘅。 嗯，好啦，嗱，徒仔你系唯一嘅男仔组员啦，咁样，不如由你讲啦，你今日呢组抽到做啲咩节目啊？ 今日咧我哋要负责咧就系香港制造 Made in Hong Kong 呢个节目嘅，就、 哦、所以头先你介绍自己就讲 Made in Hong Kong 又 mix with Kowloon 新界咁咯。 我谂咗好耐噶啦，今日咁啱可以派上用场啦，终于。 OK， 非常好，有谂过嘢喎。OK， 好，好啦 ，Made in Hong Kong 就系今日呢四位组员咧重新试下点样用佢哋嘅风格、佢哋嘅内容去包装嘅，好唔好 ？Made in Hong Kong on air。 Hello。我哋終於又翻翻嚟呢個食 lunch 嘅時間，呢、這個咧其實係我由朝早起身嗰一刻已經好期待嘅一個時間，即係我翻工翻學已經諗緊我食 lunch 要食乜嘢。咁但係我今日咧，因為我趕住嚟呢度錄製節目，我哋喺地鐵站買咗個三文治，就係、是、咁，所以我有少少唔開心咯。而家大家阿沙，你食咗啲乜嘢？ 咁唔係等，但係你食三文治夠唔夠飽噶？ 我唔夠，所以其實我而家好肚餓咯。但係我將我嘅三文治嘅能量轉為我而家嘅興奮，去帶俾聽眾聽到。 但 Chloe 啊，你食咗早餐未嘅？知唔知我哋係唔可以空肚食午餐㗎？ 喂，好難啊！ 唔係啊，我真係擔心佢講嘢冇力咋。 唔係，咁你食咗啲咩先？ 我就食咗一個香港製造嘅沙爹牛麵啦。我就至愛香港嘅茶餐廳，香港嘅味道就係我嘅至愛啦。My favorite。阿娃咧，係咯。 喂，講到香港製造，我今日都去咗南山村食咗個白汁冰。 喂，我聽講好飲，好食嘅喎。 係啊，好好食啊，大家都可以去試。 唔係，其實白汁冰係咩嚟㗎？ 係一個雲尼奶嘅冰。 雲尼即你有芒果。lunch 係食咗冰， 係啊， 冇其他嘢啦。 掃街我去咗食埋雞蛋仔㗎，我。 香港美食博覽節現正開始，歡迎康康繼續。 係咁，即係你又Koyo 又唔係食一個正常嘅 lunch 啦。你又是吃啲阿娃，又是吃啲咁嘅甜品小食，就當係 lunch 啦。咁你啊， 我是很正常的，不過咧，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即係唔知點解我哋喺香港生活咗咁耐咧，其實早餐咧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啲沙爹牛麵啊，咩雪菜肉絲米加炒蛋啊，你可以中意加杯凍檸茶，大家好開心啦。咁但係點解咧去茶餐廳食嘢咧，朝早早餐呢份嘢係賣35蚊，去到晏晝我要食個常餐變咗55蚊嘅咧？你哋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嘅呢個諗法？ 可能就是因為大家都好忙，朝早冇時間食早餐，咁啲餐廳知道大家都一定會食 lunch， 會好期待呢樣嘢，咁就特登買貴啲咯。 唔係，佢係話 lunch 貴過早餐， 就是你 lunch 個個都一定會食啊嘛。咁所以咪買貴啲咯， 同埋你 lunch 會期待好耐，呢個係一個期待嘅價錢啊嘛。 唔係，我覺得其實係呃啲人咧，朝早未瞓醒啊。 但是它便宜一點，便宜一點不是划算嗎？ 是 喎，是喎，你是不是你先未瞓醒呢？ 未食 lunch， 未食 lunch 搞不定， 是時候睡懶覺了。 唔係，但係個餐好似係一樣噶嘛，冇咩唔同。 係啊，最慘就係咧個成分咧，你可以食到嘅嘢係完全一模一樣，但係佢就貴咗你20蚊咯。我就完全係諗唔明點解嘅。咁不過唔緊要啦，所以我哋提一提各位聽眾咧，最緊要係食飽啲早餐，我哋。午餐咧，期待完之後咧，再食埋個下午茶就至抵啦，因為下午茶都好抵嘅。聽完我哋節目3點鐘之後，記住去買咯，大家。 唔係佢哋一定要食啦，因為佢哋要聽我哋節目。 唔係，咁我哋一齊嚟聽一下今日我哋要傾嘅主題係咩先？好 ，Slam Catcher B B 啊，我今日咧同阿 Kelvin 啊去咗食個粟米肉粒飯啊。 嚇、啊？邊個 Kelvin 啊？我都冇聽過嘅。 喂呀，你識唔識聽㗎？Kelvin 啊，求婚啊 ，Show me your love 啊！ 啊 ，Kelvin 系求婚，会唔会差得有啲远啊？呢个 咩差得远啊？你根本就唔爱我，你都唔 get 我想讲乜嘢？ 你根本就系讲错咗，你同第二个男人食饭，而家谂住喺隔眼兜，我都冇听过呢啲咁荒谬嘅嘢，你系咪唔爱我啦？而家 好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讲起爱情，你会想起啲咩食物啊？其实你哋知唔知道，show me your love 系粟米肉粒饭噶？ 其实我唔知咯， 係係諧音嚟嘅，即係粟米肉粒，跟住就 show me your love 咁樣。 你想唔想食粟米肉粒飯？ 嚇 咩啊？我個腦棘咗，因為我食得太少嘢。 唔係咁，但係除咗 show me your love 飯咧，你仲要諗到啲咩？ 嗱，其實對我嚟講咧，我會覺得愛情係甜酸苦辣乜嘢味都有，但因為我想不到一樣嘢食有齊甜酸苦辣，所以我今天我想分享的是 tiramisu 提拉米蘇 蛋糕。 唔係 tiramisu 中文是不是甜酸苦辣咁樣讀？你是不是又玩緊諧音啊你？ 啊係啊係啊係。咁其實我想講呢一個嘢食咧，就是因為我覺得 tiramisu 食的時候咧，第一啖是會很甜，就好像你愛情啱啱開始嗰陣時嘅感覺。但係咧入邊係有咖啡噶嘛，咖啡係會有少少苦澀嘅味道，就好似愛情係一定唔會好順利啊。仲有，我覺得唔順利就係因為每次食 tiramisu 咧，都一定會俾佢面頭嗰陣好重嘅朱古力粉令到我打乞嗤， 逐親 係啊，逐親，所以就更加貼切、更似愛情咯。就係中間會有好多半腳石嘅。就但是呢你吃到最尾其實都是很滿足，即我覺得愛情一個美好的愛情呢去到最尾都是會很開心、很滿足、很快樂。 但是個酸和辣在哪 裡？我就是不知道 你, 你, 即你其實 tiramisu 沒有酸和辣的？ 沒 有，你硬說 的。不是，我意思是我找不到一樣東西吃有齊甜酸苦辣。有冇咧？ 我想問你個 tiramisu 係有幾多 shot 咖啡嘅先？我聽到你好似有故事，你好似話面頭好甜，有啲粉又又逐親，但係中間最底係咖啡，即係食到底原來係咖啡喎。 唔係，佢話食到底係好食嘅，係甜嘅。 哦，即係好多糖嘅都落咗， 好 sweet 嘅， 好 sweet 嘅。哎呀， 你係啦，豪仔咧，你 我啊。我的愛情咧就會係一個一條腸仔再加煎雙蛋飯啦。點解咧？就唔係因為佢要跟啲咩汁啊或者咩飯，最主要係我中意佢個形狀，即係一條腸再加兩個圓形。 大家唔好諗，一百分。 系啦， 一百分嘅愛情， 我想講，所以係一同零零咯。 哦， 係啊， 一百分， 我就覺得係愛情咧係好開心嘅。 咁兩條腸仔得唔得咧？ 兩條腸仔就 一千一百分。 我唔係好識答你啊，可能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時段去答你。不過如果你肚餓嘅話，加多條腸或者再加啲午餐肉都 OK 嘅。午餐就要食午餐肉噶嘛，係咪先 ？OK， 咁仲有冇第二啲咧？ 啊，我咧就。中意食鴛鴦飯嘅，即係鴛鴦飯咧，一邊紅一邊紅一邊白咧。 福建炒飯嗰、那個 類似啊，佢係一邊紅一邊紅汁一邊白汁， 太極咁嘅樣。 係太極咁嘅樣咯，就係、是、有一個好好嘅配搭啊，就係、是、愛情就係要有、 嗯、愛情就要有配搭嘅， 冇錯，就係 鴛鴦嘅配搭。 是一邊番茄汁一邊白汁咁樣，唔知 你有冇食過福建炒飯啊？ 我有嘅，我有。 係啊，就係、是、嗰樣啊！你想話係佢覺得愛情係一個點樣嘅配搭？ 係啊 係 啊， 即係兩個可能番茄汁就係嗰啲比較 酸酸 酸酸死啊，活潑啲啊，跟住白汁係嗰啲比較。温和啲啊，嗰啲咁樣，然之後但一齊食咧又會好夾噶喎。 咁你兩個加埋咪就係 最 好辣咯。 即係我哋個 lunch set 唔係 dinner 唔 係。係啊，要係 set lunch 嚟。 係 set lunch， 冇錯。加翻個手先。 係。 咁啊，哇，系咯，咁啊，沙咧，你喺度问，你系咪谂唔到咧？ 唔系啊，我冇谂到你哋讲啲咁正路嘅嘢啊！即系我以为会讲下，因为头先 show me your love 啊嘛，我以为有人会讲下啲咩豆腐火腩啊，跟住讲下咩面包啊、快餐啊嗰啲，点知你都冇讲嘅。 咁你嗰个系乜嘢啊？ 我就系 俾我个问题先，系啦，你嗰个系咩先？ 冇啊，我谂到。我都是想到麵包和快餐咯，因為我都是想到那些網上面那些潮文呢，即是愛情不可以當飯吃啊，要捱麵包啊那些，或者什麼找一個肯陪你吃快餐的女朋友啊，類似那些咯。 那些我可以陪你捱快餐，但我不是只是配食快餐那些，是不 是？是的，是的。你寧願坐在跑車上喊，還是坐在單車上笑啊那些。 Okay. 那你們三位呢？你們三位這麼漂亮，會不會肯跟我去捱快餐店呢？ 同你就同你，我不會用捱這個字咯。 哦，那是會用什麼字啊？ 会走咯， 我埋单得唔得先？ 你埋单就谂得过， 可以。不如我哋录完呢个节目之后去食。 喂，但系我哋三个净系值得你请一餐快餐， 系咯， 高级少少都唔得。 三個加埋有啲貴，單對單可能 OK。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嘢咧，我哋可能朋友咧會好多人可以一齊講啦。咁但可能感情上一啲失戀啊，或者一啲唔開心嘅嘢，其實係咪可以同咁多個朋友同埋咁多個 friend 一齊講嘅咧？咁我哋就等呢個海邊嘅阿豪揸住有黑玻璃嘅跑車，由呢個屯門公路穿境過嚟廣播度唱呢隻《拜託》俾我哋聽。有請洪家豪嘅《拜託》。 滔滔不絕，新興趣可講半天，滿足半天，傷心的不要説。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新配件，多中正的钢铁，踏实的速度，这就是诺言。谁失了恋，不要太过多事，围在荧幕前逐个激战，不要明沉沦也要知分寸，谁搬了家不会上到封面，浓中其事团聚在某个火锅店，吃够了就会转场了随便转。今天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寂寞，寂寞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猜测讲出我感觉，真的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杯酒可不可，可能就会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反省做过的做错的，所以拜托。 Hello， 我是第八组的封 B。我觉得大家的气氛很好，但是大家好像忘记了是做一个节目，大家好像变成是朋友这样去倾偈。这个是。 那应该怎样啊？对不住，我想问，如果要试回去做节目应该怎样？ 首先大家要互贴回自己的名字先，因为在刚才的情况下就真的当朋友这样去讲。那第二个位置就是大家不要搭声，大家头先系咁搭声咧，如果作为一个听众，可能会听得比较辛苦。 我同意，不过又好难完全同意，因为几个人做节目，当大家都好热烈去讨论咧，系会搭声。但系我都同意，最好唔好搭得咁厉害啊，搭得太厉害咧，听众会听落有少少吵耳，同埋分唔到边个打边个。OK。我同意嘅。 Hello， 我系第十二组嘅 Shayna。咁想讲一讲可以进步嘅地方，就系、是前面嗰度唔系好有主题，即系好冇 point 咁样自己喺度围内倾偈啊，听唔，其实听众未必会知道你讲紧乜嘢，好似自己同你哋自己围内朋友咁倾偈系冇 point 咁样啦。同埋唔知系咪你哋冇夹过啦？之前有啲同学系新加入呢一组嘅，咁、那个 vibe 有少少尴尬，同埋成日有少少 dead air， 会唔知道大家点样去接落去啊？抛咗过之后，咁同埋大家讲嘢嘅时候可以多啲去 Q 大家个名咯，就系、是、咁样。 系靓靓，我觉得头先有个位嘥咗，即系我觉得我听到一个好有 get 嘅话，我觉得可以讲就系、是，不过因为啱啱有 Tracy 即系去兜一兜就即系吓窒咗你哋，跟住就 dead air 咗嗰度。因为头先我系即系听到男仔就话不如我哋单独食饭啦咁样，跟住我嗰位本身系唔通想约边个边个咁样，咁我就觉得有啲嘥咗，即系本身系一个可以发大嚟搞嘅 get 咯，跟住就。下次可以都好好啊！呢、 這 个位系 冇错，同意呢啲临场嘅 gap 咧，就睇你识唔识发挥啦，同埋睇下你个急才好唔好啦，系冇得教嘅。 Hello， 我系第十二组嘅 Chloe L。咁今日咧，其实我系冇遇到会需要突然之间上台录《Made in Hong Kong》呢个节目啦，因为之前需要录嘅时候，我第十二组咧。佢哋係我拋棄咗佢哋，因為我嗰日有事情嚟唔到啦。咁所以今日突然之間俾我被安排到去你第幾組啊？第十組。咁第十組就令到我係真係嚇咗一嚇咯。但係好彩我同佢哋之前咧都有傾過偈，有講過嘢，都應該係有對話過嘅，所以今日我哋有時間去準備嘅時候，大家都比較投契啦，即係即刻可能會有一啲諗法出嚟，可以一齊傾咁樣。咁所以個過程，即係準備過程，我會話係幾順利嘅。咁但係到真係錄製《Made in Hong Kong》嘅時候，我會俾自己可能 七分到啦，有一分是安慰分嚟嘅，因为我都想多谢自己咁紧张，但系都想你可以讲到一啲完整嘅句子出嚟啦。咁扣咗个三分就系、是、当然头先听咗好多同学嘅 comments， 即系我都好多都好同意嘅，即系有阵时可能会同佢哋太过投入，好似朋友倾偈咁样就忘记咗原来。唔可以答声啊，或者会唔会闷亲啲听众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系透过时间同埋再继续同身边嘅人磨合，自己学习系会可以改善到嘅嘢嚟嘅。 我系第十组嘅阿莎，咁系咯，今日先抽到知道要录Main Hong Kong 咁样，我觉得系比想象中难好多。我哋本身喺台下边倾嘅时候都好快就可以倾到个 flow 出嚟啊，要讲咩 topic 啊，咁样好似好顺利咁，我哋又有讲有笑咁都諗住keep 住呢个状态上到台嗰度就冇问题啦。咁点知原来坐到呢张凳度呢，大家都好紧张，咁一紧张就好多嘢都会唔记得啊，甩咗啊。咁我自己又算係转数比较慢嘅人嚟嘅，有时候都有啲 get 位都即係接唔到囉，我觉得係囉，自己都可以再做得好啲。如果是要给个分呢，我想 6.5 啦，是啦，扣了那些分就是接不到你的 get 啊，接不到图仔的 get 啊，所以就扣分了，很不开心啊。 好，那我是阿娃啦，那刚刚其实真的很紧张，都是要录 Made in Hong Kong 啊，跟住刚刚倾的时候我都有倾啦，当然，但是我上到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忘记了带张纸上来，跟住我再 panic 了。跟住就再緊張啲，都係啱啱有啲突發嘅梗出到嚟，我都係咁樣，點樣接好呢，都係一直喺度諗，然之後就冇出到聲咁樣。然之後大家講嘢嘅時候呢，我又好想講嘢喎，跟住就成日就搭咪咁樣。 Hello， 你好啊，我就係九龍 Mix 新界嘅兔仔啦。咁呢其實今日就好開心啦，因為呢其實真係我哋都紧张咗好耐嘅，即系对于要录呢、這个，无论系风骚快活人都好啦，定系突然间转咗阵去 Made in Hong Kong 都好咧，其实我哋都好紧张嘅。咁希望我哋迟啲仲有机会啦，冇俾人叮走。多谢， 我哋俾啲掌声，台上面嘅四位组员，好唔好？再一次多谢晒。好啦，我是 DJ Oni， 下星期见，一齐讲声，拜拜。 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歌，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歌，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好啦，11点29分，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先听到11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历史超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另外，国家副主席韩正致电曼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一名19岁女学生朝早大约8点在元朗安乐路被私家车撞倒，昏迷送去博爱医院，再转送屯门医院救治。 由律政司举办的香港法律周第四日举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时表示，大湾区作为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动最强的区域之一，要充分释放大湾区的发展动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保驾护航。林定国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香港和国际接轨的普通法制度、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专业的法律人才，都是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制度优势，可以为大湾区法治的融合和法治的建设作出贡献。他說，發展大灣區有一國兩制三法制的特點，內地、香港和澳門都實行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妥善處理不同法制的衝突和銜接問題，將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轉化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的最新亚洲大学排名中，本港有三间大学位列十大，分别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城市大学。北京大学继续排在首位，港大维持第二，中大由去年的第十位上升到今年第六位，城大由十七位升至第十位，科大排在十一位。其他資助大學方面，理工大學第十七位，浸會大學第七十一位，嶺南大學一百八十八位，而教育大學首次上榜，排在第二百一十二位。港大表示，排名印證大學在學術和創新的全球領導地位，透過變革式教育、尖端創新研究，着重為應用人工智能做好準備，致力塑造未來發展。港大又表示，在最新排名中的优秀表现将有助实践特区政府倡议的留学香港品牌，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的政策方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二十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海有涌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二十五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四十。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38点，升200点，成交金额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6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98，恒生中国企业最新76元，升9.4。腾讯控股421.8，升2元。盈富基金20.86，升2.2。美团194.8，升5.8。南方恒生科技4.52，六升3.2。小米集团27.7，升1毫。上海电器3.61，跌5.3，融创中国3.61，升3.8，阿里巴巴94.55，升1毫，中芯国际27.2，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76，加元1.39，人民币7.175，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074，澳元兑美元0.66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9,377点，跌102点。港金报24,640元，跌6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9.4美元，卖出2,6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口都系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中环广场。咁另外内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现时就排到去嘉宁街。咁另外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黄大仙嘅双凤街系有水务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可立小学需要封闭，现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天后嘅高士威道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去北角方向现时近柏景台对出嘅路段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受火警影响，青衣西北交汇处近青马行政大楼现时来回方向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系车多。就系受到火警影响，青衣西北交汇处近青马行政大楼来回方向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的，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咁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仔啊，煮好早餐啦！ 刷紧牙啊！ 阿仔啊，你刷牙嗰阵开住个水龙头，啲水一直流，嘥好多水噶。 刷牙梗系开住水，方便冲走啲牙膏噶啦，点会嘥好多水呢？ 佢由细到大都系刷牙要闩水龙头噶。阿哥，你真系要改改呢个坏习惯啊！ 闩水龙头刷牙悭得几多水啊？ 少数怕长计啊！隔篱陈太话佢哋一家戒咗长开水龙头嘅坏习惯之后，唔觉唔觉啊，悭咗好多水费啊！ 老公啊，第时我哋搬咗入去新屋，你仲系开住水龙头刷牙嘅话咧，水费你俾啊 吓。咁好啦，为咗帮大家咧悭多啲，我下次咧会闩水龙头噶啦。 下次？点解唔即刻改啊？ 而家就闩水龙头啦。 系嘅，母亲大人，老婆大人。 以上资讯由水务署提供。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唔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佢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不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知安探访团》，最新一站去到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一中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互联网用户先。 咁啊，你啱咧就讲咗 AI 啦，佢哋可能会用人面或者去录低你把声嚟呃钱呃你嘅。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出现噶啦，咁我哋今日咧个题目咧就系一首送俾某一个朋友啦，或者某一个亲人嘅歌好啦。朋友又好，亲人又好咧，喺一生中咧总会有相聚咧，都会有离别嘅时候嘅。咁原来有啲嘅离别咧，嗰一次已经系最后一次吓，即系就算你知道，咁你会可以讲啲咩咧，或者做啲咩咧？好多年之前咧，认识嗰一位朋友喺工作上认识嘅，咁咧佢就喺一间嗰啲年青人嘅刊物嗰度做嘅秘书嘅。咁有时候我拎稿上去啊，或者上去咧做访问啊，都会同呢一个朋友比较多接触嘅。咁到后来好似除咗工作之外咧，又多咗少少嘅男性同女性嘅暧昧咧，但系就唔系好肯定到底。 咁衰嘅你。 你唔覺得後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好多嘢你唔肯定的。 我唔會， 你好肯定嘅， 即我肯定唔會。 係啦，咁而嗰種曖昧好似係佢多啲啲添咁樣。 哇！你賴人添啫。 咁直至有一次，後來佢話俾我聽，佢要去法國學畫畫咁樣。咁於是有一晚咧就陪佢。啊，以前有冇一啲地方咧，你通常會去，即係比較多坐喺度傾偈啊？ 尖東啦，實係，因為。卜公码头，唔知你记唔记得？ 你 exactly 讲中我想讲嘅地方就系卜公码头。你冇撞过你嘅点解？开始 啊， 成喺呢个地方。嗱，卜公码头即系大会堂。 佢行出去伸出嚟，唔系大会堂嗰边近。 哦，我系大会堂对出嚟嗰边。 嗰、那个唔 系码头， 系啦。 佢自己去咗边度都唔知 道。你同边个去？你怀疑有冇去啊？ 重点、 啊。你知卜公码头喺边嘛？ 我 偏侧少少噶嘛， 我系大会堂对住 嗰、 个 系 天星码头咯， 那個、天星码头。 但天星码头冇得坐噶喎，卜公码头 有。 嗱，卜公码头咧，因为伸出去嘅，有啲凳嘅，有啲灯好靓嘅。 咁我唔系话讲卜，我讲天诶大会堂对出嚟， 都冇撞你咧。 嗰个海边，咁嗰晚就系坐喺嗰度，咁啊倾咗一阵。但系咧，当时我嘅心成日望住个表，好夜咯，因为我第二朝仲要翻工。咁我就喂走啦走啦咁样。 咁 喺走之前咁多年之后，我记得嘅就系佢嗰句说话啦。我听日已经走啦， 佢想你成， 我唔翻嚟噶啦。你点解唔可以陪多一阵咧？咁、 你唔中意佢咯？ 咁 啦， 咁算啦，算啦，跟住走啦，走啦，走啦咁。但我到而 家，因为佢高过你， 系你系你会谂到呢啲嘢。 对唔住， 仲有好多嘢，但系我唔想讲。 在心中， 在心中。 咁我系有啲，咁多年咧，我都仍然系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即系原来即系一个朋友 放 走啦，走啦。 你到今时今日，你都仲觉得唔好意思？ 普通朋友啫， 都系嘅。 佢暧昧过，哦，咁我谂应该唔系咁简单啦。 暧昧过， 系啦，佢觉得对人唔住， 唔好意思。 我怀疑佢想去嗰， 因为我觉得佢嗰个说话好有好怨气嘅，即系我都走啦，听日你陪多我一个钟得唔得咧？一个钟啫。 傻女嚟我同佢嗰个人讲，傻女嚟。讲到明嘅就系，其实你喺佢心目中系一个咩人啦？佢睇表你就知咩事啦，仲讲埋你咁嘅说话。 要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仍然迷路向，心只好不再会遇上。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心只想不我俩。 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似想得我俩，完全明白我这决定叫你太失望，唯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放。 若是日后爱念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 只怕不再遇上，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嘅陈洁玲嘅合唱歌曲。好啦，杜蕊蕊。 好啦，咁今日要讲翻我一个朋友啦。咁其实都有一啲嘅说话想同翻小强讲。 咩事啊？ 啊，嗰朋友就系佢啊。 上个星期二咧， 上 我唔记得咗你，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发生咗一啲事。 上个礼拜二即系几多号先？我睇下。 嗱，总之我继续讲啦吓。咁上个礼拜二咧，对于我自己本身嚟讲嘅话咧，系有一个好唔开心嘅一日嚟嘅，因为咧有两件事发生咗。咁同一位嘅朋友咧，因为有啲嘅误会嘅话咧，搞到我自己系质疑我同佢之间嘅友情嘅。另外一方面嘅就系咧，我哋一齐去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哋咪要留低录音。从一位的朋友的口中在工作的时候就得知我有一位的曾经那时候都照顾过我的一位在工作上面认识的朋友。 我记得了记得了。 是啦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所以我当然我没办法能够理解的就是一个人他要有几个绝望他才会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但是那日突然之间收到这样的消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 shock 的。因为在我心目中这一位朋友的话 是一个很开心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当然都真的已经没办法了因为他人都已经不在了。我当然我会很伤心同一时间的话我觉得有些不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在那个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你见到我系啦崩溃啦跟住又有另外一位嘅就系完全唔认识嘅一位新晋嘅 artist 啦咁嘅因为之后嘅我哋都系一齐要录音嘅。 系佢又都无所适 从。佢又无所适从佢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但系我事实上系真系喺嗰个时候我太 shock 啦因为我冇諗过。咁所以就有呢个咁嘅反应啦。但系我都同一时间嘅我又会觉得嘅就系有时有一啲失去又会令到你更加珍惜嘅。我突然之间諗通咗，即系其实棘住咗嘅就系同另外嘅有一位嘅朋友嘅一啲嘅误会，我觉得所有嘢都唔重要啦，系咪啊？人喺度，系啦，健健康康，即系喺埋一齐嘅话，呢啲先至重要啊！所以其实所有嘅嘢嘅话，我突然之间就哇啪啪声醒一醒， 但系你仲夹紧我、啊。 就是当你是朋友所以我先夹你咯。是唔该。 嗨嗨 嗨。Hello, 唔该快说。就是这样咯。咁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好地去。 是同意啊是啊。珍惜每一日享受 每 日的阳光。 珍惜每一样嘢 ,ok? tell a friend。 送俾大家四个字，有要永固。 你记唔记得我电话号码？ 记得。 头四个字系咩？ 系咪狗？ 朋友。你冇同我讲呢套啊？ 我冇讲，我想我讲出嚟。 头四个字啊，你记唔记得？ 九七零零。 啱啦。 使唔使改埋下嗰四个字啊？ 都可以。 你系咪好开心啊？有佢呢个朋友。 我唔系，我记得啫。 将佢送俾你。嗱喂， 佢主动话唔系喎，算。 我使唔使改埋后边嗰四个字？ 嗱，呢啲系咪朋友？ 哎呀， 知你嘅知你个电话嘅唔代表。 全部数得晒出嚟。 嗱，今日我拣呢首歌咧，我肯定系绝杀两位嘅。 应该啊。 应该。 我又冇咁嘅心情同你绝杀。 O K， 唔紧要，唔紧要。呢首歌咧就系我谂起我爸爸妈妈都全部过咗身啦。 系。 咁但系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媲美我上个礼拜二嗰上个礼拜四嗰首《香港靓女多》。二时嘅时候咧，屋企冇电视咧，就听收音机听歌，全家人喺度唱歌。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得意。我相信呢首歌你哋识嘅机会比较少，但系我哋系 识点啊？ 请你饮茶。 咩歌？我唱俾你听。 好啊。 系啊，你讲嚟听先。好，你讲嚟听先。 爹哋妈咪。 O K。爹哋。妈咪，我的心里真挚，为什么你不爱我？系咪？我 系 姓张，我系咪你朋友？ 喂，但系，嗱，仲有补充一句先，因为呢个系黑胶唱片，音质可能系略差少少 嘅。正啊！ 系啊，呢个系心心姐姐唱， 好嘢， 叫妈咪爹哋。 好。 美国殿堂级音乐人 Quincy Jones 离世，享年91岁。曾经同多名国际巨星合作，包括 Frank Sinatra、Michael Jackson、James Ingram 等等。星期六黄昏6点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会一齐回顾 Quincy Jones 嘅一生。 来自日本的动作导演谷垣健治，他眼中的香港电影 很多交流，好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过来香港有发展，那些可以接受，不定变种，不过始终都是 keep 住香港电影的本土的味道。 黎轩朗、曾嘉敏主持港产电影咖，逢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献映，文教组荣誉发行。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 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爱得太迟。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 我同我老公结咗婚有一年啦。有一晚，我突然间好想佢约另外一个女人出嚟食饭睇戏。我同我老公讲：你知我好爱你噶，不过我知道有另外一个女人都好爱你，可能比我更加爱你。佢一定好想好想你俾一晚陪下佢啊！我叫我老公去陪的另一个女人就是我奶奶，她已经没了老公19年了，但因为我老公份工真的很忙的，放工回来又想快点见下三个小朋友，所以她真的没什么时间去探奶奶的。我一得闲就会抽时间带埋啲孙去陪奶奶喝下茶，不过始终没个仔在这里是不同的。正正因为这样，我那晚先有这样的提议，好彩我老公肯听我说，他打电话约我奶奶出来吃饭看戏。我老公不知道为什么用了 speaker， 我听到奶奶这么说：阿华，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要跟我商量啊？我奶奶是那种很有规律的人，如果有些突然的事出现，她会觉得很不安的。我老公应该从来都没试过这样约她，她一定很担心，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跟住我老公就话啦： 冇，妈咪想睇下你得唔得闲，想同你食个饭睇出戏咋嘛。 就算隔住电话，我都感觉到奶奶有几开心。真的好啊好啊。嗰日係礼拜五嚟嘅，我老公话俾我听，该佢特登早啲收工去接奶奶嘅时候，连佢都觉得好紧张。当我老公去到奶奶屋企楼下，奶奶已经好乖咁企定定喺街度等佢。奶奶 set 咗个头，着住好多年前佢会庆祝佢最后一个结婚纪念日而买嘅一条裙。老公话佢面上边露出同当日一样容光焕发嘅笑容。我话俾我啲老友记知，我今晚同个仔出去食饭睇戏，佢哋个个都等我好开心啊！个个都等紧我话俾佢哋知，我哋今晚有几好玩啊！我老公带咗奶奶去一间我哋平时两公婆有啲咩喜庆就去嘅餐厅，虽然唔系咩高级餐厅，但系总算系一间又大又舒服嘅餐厅。我老公话俾我听，奶奶好似皇后咁翘住佢只手行入餐厅，而佢哋一坐低，奶奶就即刻叫佢侍应攞个餐牌俾佢睇啊！餐厅都几暗下噶，而奶奶又有白内障，佢完全睇唔到啲价钱。奶奶好细声咁同老公讲：快啲叫你中意食嘅嘢啦！食咗一半嘅时候，老公话佢望住奶奶，佢都见到奶奶都望住佢。奶奶个嘴角冇停过咁微笑。奶奶话：你细细个嘅时候，我哋出去食饭，你次次都话好肚饿，跟住妈咪就叫你睇餐牌，叫你中意食嘅嘢，你又话个餐牌好多字唔想睇。不过唔紧要，妈咪知晒你边间餐厅中意食啲乜嘢嘅，我次次都叫晒俾你食噶。老公同奶奶竟然鸡啄唔断，虽然都系倾大家生活中发生嘅琐事，倾下倾下，倾到过晒时间，竟然唔记得睇戏。老公仲话送奶奶翻屋企嘅时候，奶奶话：阿华，今日我哋竟然倾到过咗时间冇睇戏，我哋不如下次再睇过啊！点知几日后，我奶奶突然间心脏病发，佢瞓瞓一觉。就咁就走咗啦！成件事发生得太突然啦，我哋所有人都冇心理准备啊！我老公尤其伤心。搞完啲身后事之后，我哋先至得闲开信箱攞信，而入边其中一封，竟然系奶奶出事之前寄俾我哋嘅。入边有一张支票，系嗰晚佢哋食饭嘅钱啊！

同埋呢一件事嚟。我爷爷有一次有个旧同学入咗一个老人护理中心，佢去探佢，探下探下就识咗嗰度好多同路人都系喺嗰度住嘅院友。跟住有一次爷爷出街，我话你去边啊？佢话探朋友咯，你嚟唔嚟啊？当时嘅我好好奇咩人嚟嘅咧，就跟埋佢一齐去呢个老人中心嗰度探嗰啲老人家啦。喺路上面，爷爷话老人中心嗰啲人咧好少人嚟探噶，我哋一探下佢就会生命重燃一啲希望，等佢哋觉得仲有人关心自己咯。跟住一路探呢啲老人嘅时候，爷爷会介绍嚟呢位苏太太。苏太太，我哋帮佢安个名叫做大厨师。因为佢以前真系做厨师噶，佢仲话俾我哋听啊，佢煮嘅嘢好好味噶，尤其是佢最叻煮鸡汤，好多人专登去个餐厅就系饮佢煮嘅汤。另外仲有一位叫梅先生，梅先生好中意搞烂嘅，讲玩笑嘅，有啲好笑，有啲好无聊，但系无论咩笑话，佢自己讲完就会不停笑，不停笑噶。另外仲有位黄先生，我哋叫佢做歌星啊，因为呢黄先生好中意唱歌，佢嘅歌声环绕成间房间，好大声，有时几好听，不过有时有啲吵耳咯。跟住仲有一位金太太啊，我哋会叫佢做嫲嫲嘅，因为佢真系一个嫲嫲嚟噶，成日俾佢嗰啲孙嗰啲相我哋睇，佢间房啊贴满佢屋企人嗰啲相噶。仲有一位王太太，王太太的房间充满记忆嘅，不停都会贴满好多相啦，同埋讲翻以前嘅事，我哋叫佢做回忆女郎。然后仲有一位李先生，佢系唔出声嘅，净系听我哋讲嘢，但系睇得出佢好中意我哋陪伴。每个礼拜我哋都会探访呢一班嘅朋友，厨师啦、开玩笑先生、歌星嫲嫲同埋回忆女郎，仲有沉默嘅人。不过有一日爷爷病咗，入咗医院，医生话佢病好严重，有一排都出唔到嚟噶啦。星期六嚟啦，又去探访老人中心，爷爷唔喺度点算呢？我曾经谂过爷爷所讲嘅，佢话：如果你觉得有件事系应该做嘅，咁就唔好人哋帮啦，自己去做啦。于是我决定自己去老人中心嗰度探嗰啲老人家。大家见到我好开心，不过就问爷爷咧，点解你爷爷唔嚟噶？我将爷爷病咗嘅事话俾佢哋听，每个人个面上都好难过啊！佢哋安慰我话唔紧要噶，爷爷会好快好翻噶，我哋一齐为佢祈祷啦。虽然系咁，爷爷冇好翻啊，爷爷继续喺医院住，而且情况好似越嚟越严重添。有一日我去探爷爷，我见到爷爷瞓喺床上边唔出声，妈妈喺度喊啊！我坐埋一边，唔知点算。突然之间，护士小姐敲敲房门，话唔好意思啊，有人揾阿爷爷啊。跟住听到好熟悉嘅声音，话喂，我哋嚟开 party 啊！我抬起头，原来开玩笑先生后面仲有厨师啦、歌星啦、嫲嫲啦、回忆女郎同埋沉默嘅人，即系话咧，成间老人院嘅院友全部联群结队，一齐嚟探爷爷啊！你一句我一句，厨师先生就话啦：，喂，快啲病好啊！我帮你煮啲好食嘅嘢，嗱，我仲带咗鸡汤嚟啊！然后玩笑先生就讲笑话氹爷爷笑，每一个人咧都用佢嘅专长去氹爷爷，同埋送上祝福。大歌星仲开始唱起歌嚟添，我哋 join 埋佢一齐唱。会客嘅时间好快就到啦，每个人都走埋去握握爷爷嘅手。喂，快啲翻嚟探我哋，要好翻吓。令人开心，有啲惊喜嘅事情发生啦。嗰日之后，爷爷嘅情况变得越嚟越好，身体越嚟越强壮。终于佢真系好翻，可以翻屋企啦。医生都好奇怪话：，哇，你真系好叻仔，真系个医学嘅奇迹啊！我心里面知道爷爷会咁快好翻，因为关心。友情令到佢嘅病况马上回复康复啦。每个星期六，我哋仍会去探我哋嘅朋友喺老人院嘅每一位，因为我哋知道关心一个人其实已经系最大嘅祝福。 浪漫或是二月再无。 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度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明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 杜德荣嘅呢首球曲《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啊，十二点二十九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36%，听紧风 show 快活人。搭配翻嚟之后，你仲会有 Dr. Eric 啦，同埋今日嘅即安剧。 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迎，点不需介意。 每个星期四嘅寻找我的故事，问每一位朋友听完之后有少少暖意啊，喺心里边啊，关心下身边嘅人咧，个生活更加美好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啊，听日仍然系稍凉。一早一晚起室温比较相差比较大嘅，大家保重身体咯。最低温今日会20度左右。先听12: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根据现时预测，热带气旋银杏会在今日掠过吕宋北部一带，并在今晚午夜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随着银杏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天文台会在明天中午12:00到下午3:00之间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银杏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周末期间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和有涌浪。天文台说，由于银杏环流较为细小， 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银杏和珠江口的距离、强度转变和本地的风力变化。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的最新亚洲大学排名，本港有三间大学位列十大，分别是维持第二的港大，升上第六位的中大和升上第十位的成大。另外科大排在第十一位，北京大学继续排在首位。港大表示，在最新排名中的优秀表现将有助实践特区政府倡议的留学香港品牌，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的政策方针。中大表示会继续追求卓越，在创新研究和教学精益求精，同时加强和各地高等院校间的协作，为香港国家以至全球作出贡献。成大校长梅燕昌说，将继续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为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和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作出贡献。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历史超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另外，国家副主席韩正致电曼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3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76点，升237点。成交金额10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6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6.18，升1.12；腾讯控股422.4，升2.6；盈富基金20.9，升2.6。美团195.8，升6.5；小米集团27.95，升3.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4.2；融创中国3.73，升5；上海电器3.7，跌4.4；阿里巴巴94.5，升5；中芯国际27.35，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4，日元154.01，瑞士法郎0.876，加元1.389，人民幣7.173，英磅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39,276点，跌204点。港金报24,640元，跌6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7.59美元，卖出2,657.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让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崖深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系咪仲保留住嗰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开卷乐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讲下香港饮食文化。 北京菜背后咧就系山东师傅嘅贡献嚟嘅， 佢系中大人类学教授张展雄。 佢嘅新书《饮食香港：一位人类学家的日常观察》，会由饮食讲到社会文化。 主要原因就系当时社会嘅需要，有好多外国游客嚟到香港，佢哋会中意食京菜，譬如田鸭啊、松子鱼啊呢一类菜式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齐建设更美好嘅香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呢、這个时间我哋有 Doctor Eric。 喂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Eric， 好干啊，记住佢搽翻啲 cream 啊。 系啊，开始有啲干。 34咋今日？ 哇，干啊，干啊，系啊。 咁 啊， 好都好舒服啊， 舒服 系噶。 跑步系即系你知香港夜晚黑跑步都流晒汗咁样啦，琴日冇流汗。 做运动好正喎，呢排 你寻日跑几多步先冇流汗？ 跑几多步？ 跑两步， 跑咗200公里啦， 200公里啊！ 我唔敢讲跑几快或者几慢啦、 啊。200公里都可以好耐噶咯，系啊，慢慢跑。 我想问咧，阿 Dr. Eric 先嚟一个 vet 啦，我想问带埋狗仔跑步咧，系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啊？即系佢 run with you 啊？即系 记得你只狗系有个 fitness 嘅，所以好似人咁咧，你无端端带一个唔 fit 嘅人去跑个马拉松会死嘅。所以就一樣啦，即係慢慢 work up， 佢佢啲就 OK 嘅。 係好， 但今日咧，我哋講啲嘢沉默少少嘅。我自己我有隻大狗嘅，咁佢只波索嚟嘅俄羅斯獵犬，咁咧佢咧就而家唔舒服喺個醫院嗰度啊。 點解啊？ 因為佢我估佢應該有啲腎衰竭啦。咁我哋啱啱先到，所以我就不過佢都幾嚴重下。而我只狗本身嘅性格係好怕痛嘅，所以基本上咧係自己做獸醫咧，自己只狗咧係最難搞嗰只。 其實只狗都怕痛噶啦，多啲咪有狗 唔係有啲狗係嚴重啲怕痛嘅。咁咧就加埋你要諗殺傷力添啦。咁有啲狗怕痛。咁我哋可以我哋姑娘可能有力去揸實佢啦。不過我只狗其實係成40多-50公斤嘅， 哇！ 冇人揸實到佢噶啦，所以佢唔俾你搞，佢哋係冇得搞嘅。 咁點算啊？ 佢而家借都可以搞啦，所以今日會同佢搞啦，不過我估到佢係應該有啲腎衰竭，都幾嚴重啊，開始有啲嘔吐有血咁樣啦。咁樣就 anyway， 咁就呢個大開就即係我自己即係 going through 嗰、那個呢、這個 process 可能要接受佢可能唔得啦，咁就我諗啊，咁我哋講下啲客人點樣，如果有隻狗有個即係可能面對死亡嘅個情況，應該點樣諗咧？ 嗯哼 ，all right， 咁樣就嗱、第一樣嘢咧，你做主人，好似我隻狗咁樣啦，咁我隻狗咧由頭到尾咧，因為好難做任何 test 嘅，佢唔俾我吉，唔俾我成咧，就呢、這個就係一個 perfect 嘅例子哦。因為其實好多聽眾有咁我。希望好多聽眾有事就帶去睇醫生啦，俾醫生判斷呢啲嘢。不過咧，唔係個個有錢嘅，有啲人養狗方法唔同，咁啊唔表示佢哋應該起碼知道基本嗰啲嘢啦。所以咧，我感覺就你要有乜嘢可以話俾你知你狗唔舒服。 咁越嚟攰啦，或者狗係越嚟攰啦，開始冇胃口啦，開始呼吸有啲困難啦，呢啲比較後天啲嘅嘢㗎啦，同埋佢行為上有啲唔正常啦。 你頭先講嗰啲已經係後邊嘅嘢嚟㗎啦， 嚇係咪算後期？ 係咯，我仲以為佢唔食嘅， 胃口好大鑊㗎啦，其實。 嚇、啊！因為我成日以為呢啲係啱開始㗎咋，唔食嘢匿埋嚇。 行為同埋嘔吐或者係失調少少。即係早少少嘅嘢，不過就其實就都幾嚴重下嘅呢啲嘢， 即係屬於嚴重級 係啦，即係接近即係尾段啦。咁啊，呢啲嘢就有同埋記得老唔係病嘅，呢啲唔係因為佢老，唔好千祈唔好同你講，同我講你只狗老，一定老唔係病嚟嘅，係有病先有病，所以呢啲係有病引發 嘅。唔係喎，但係 Dr. 有啲病係真係 come with age， 例如話我聽人講嗱，人同狗都一樣啦，即係個眼睛佢開始睇得唔清楚嗰啲係真係來自 係有啲病咧係因為老咗有啲機能衰退咁樣啦，係咪？不過記得腦 itself 唔係個病嚟嘅，所以都要睇下嗰個病有冇得醫啦，腦好明顯冇得醫啦。嗱、所以咧就所以依個就即係好明顯，但係不過依啲係你要研究下。咁啊嗱，咁你做睇醫生或者冇睇醫生點樣都好啦嚇。咁啊，你自己你都要諗，依個就係嗰種心理準備。我成日都俾客特別接近隻狗開始老嗰陣時啦。其實好多時咧，我就騰嗰、那個佢開始轉老犬狗糧嗰陣時候，或者貓糧，我會開始同人講一講啦，唔好去到嗰陣時先講，就係、是、生活質素。 等佢接受啊嘛。 係啦，生活質素先。 嗯、 就有咩情況下，有咩底線你要諗話，係、哎、去到依個地步唔好醫佢啦。係咁樣就啊，有或者冇得醫。系啊 ，Doctor Erica， 你咁样讲咧，真系好啊，争议性。我有个朋友咧，佢只狗每日要打两针定三针，我唔记得，每日、哦。咁、佢主人已经熟手到不得了噶啦，但系佢又觉得仍然系要，咁佢话 OK 啊，打完针佢又可以健康咁生活。即系，我觉得如果一般人喂日日要同佢打三针咧，可能未必会继续俾佢即系继续生存。 啱啦， 呢个就系主人可以接受嘅程度，系嘛？ 系啦，每个人 每个人唔同嘅，我真系顶唔顺，每日要打三针 嘅。 系啊， 系啦，就所以生活質素呢味嘢咧，就我俾個仲極端嘅例子啦。我有個契媽咧，就係、是、佢有隻狗咧，佢 B B 嗰陣時，但係六七個月大咧，開始全身喐唔到嘅，因為佢有怪嘅寬即係關 關節。 咁即係全部成日瞓喺度啊？ 係攤喺度噶，攤咗噶啦，喐唔到噶。OK， 咁啊，我咁啊，一般人都會。 放棄啊， 係，因為嚟緊我講啲 quality 冇 quality of life， 冇 quality of life 嗰啲有好面佢即係有好多都有嘅。佢即係講用呢個例子去形容呢樣嘢，你明㗎啦。咁、樣就佢咧就做咩啊？佢就我個契媽係即係嗰啲即係好心大事嚟嘅。佢只狗咧最尾好似16歲咁樣先過身啦嚇。 哇！老實咁都16歲啊？ 係啦， 就係咁攤喺度， 就俾咗佢生活質素，去、okay. 做佢對腳。佢做佢幫佢小便，係、 oh, 啦、 okay. ， 咁啊好明顯我契媽退咗休成啦，所以呢個極端，所以有時 quality of life 係唔係咁黑白嘅， 明嘅， 標準唔同，個個都 係啦，係啦，所以我又做醫生唔會 judge， 因為咁可能佢真係朝頭早夜晚黑打針再打唔到啊，因為佢要揾食啊，要湊三個細蚊仔啊，好多自己私人原因我就或者神經壓力啊，好多原因係我認為都合理嘅。 不過係啊，你講時間。系好重要因素，因为我朋友又退咗休啦，变咗多啲时间可以照顾佢。 系啦，一定有个原因嘅，同埋可能即系足够富贵去呢件事，唔系咩问题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就嗱咁样就生活质素就系痛啦，食嘢同埋可唔可以 keep 佢个水分啦，同埋佢嗰个卫生啦。OK， 即系佢如果系喐唔到，而个主人冇时间冇能力，即系日日都混乱到爆咧，大大细细好混乱嘅，咁样就呢个都系个原因啦。 对唔住，等等 ，Eric， 头先你讲嘅嗰啲嘢嘅话咧，当然啦，人点样去谂嘅话咧，有一件事，但系其实 suffer 嗰个系动物嘅本身啊嘛，会唔会其实有一样嘢嘅话系比较容易去界定嘅，就系、是、如果个 vet 话俾你知嘅，就系佢喺度 suffer 紧，佢系痛嘅，咁样嘅话、会唔会呢、這、一个？系咪啊？即系呢个位嘅话，会唔会系会比较容易有一个嘅就比较人道啲嘅一个决定啊？ 有嘅，有嘅，因为个界定位，我平时会建议咧，就系头先呢啲生活质素嘅嘢啦，开心啊，同埋头先讲未讲完就系喐mobility 啦，即系喐动 嘅 嘢啦，同埋 自由去行， 系啦，同埋有几多好嘅日同埋唔好嘅日啦 ，OK， 嗱咁样就 咁幾時去呢？就我成日同啲客講就話，如果個醫生冇辦法，如果我當佢有個 catastrophic 好嚴重好大電視嘅問題，不過我做完個手術或打針，佢就恢復翻正常。呢啲唔係問題嚟嘅，佢而家係痛，佢符合曬頭先我講全部啲生活質素條件係唔好嘅。不過我有得救，係。而家好明顯咧，係個情況係我做嘅醫生，我同你講話，聽日會差過今日噶啦， 即係點都幫唔到噶啦， 越嚟越差， 做乜嘢都幫唔到，或者我做嗰樣嘢係離開咗你嘅，譬如我要你留院，不過出唔到院嘅，咁啊呢啲冇咩意思啦。 即是話佢嘅嘢係不能逆轉啊，係咪咁講啊？係啦，佢唔可以翻轉頭啦，不能逆轉啦。 咁你就知道，其實如果明今日都接受唔到啦，咁何來為聽日為什麼咧？ 係 啦， 啱啊，同 係啦，所以個我認為個 line 就咁樣，不過嗰個 line 要有幾痛啊，要有幾乜嘢啊，要喐都唔得啊，佢有幾污糟邋遢啊，依個就係有少少灰色地帶啦，個主人都唔同嘅，同埋好明顯即係有啲嘢係真嘅，世界 this is life， 消費能力啊呢啲嘢，同埋佢自己個神經壓力啊，嗰啲都係一個好合理嘅因素，唔好 judge 人哋因為有啲問題啦。咁就好明顯就記得咧，就去到咁下一步就要人道毀滅啦。咁就記得其實好少情況隻狗係暴斃嘅。如果你等佢到去暴斃，其實你係唔係好人道嘅。人道毀滅唔表示個人道呢個字眼呢，嘩，一家呃死二十幾年可以教返中文啦。人道毀滅個字眼呢，其實就唔係就咁唔係話個過程人道，係最人道嗰樣嘢你可以做，幫你隻狗去行最尾個步。係咪？因為個過程都人道嘅，因為我哋打支針佢瞓覺咁樣，佢斷氣嘅，即係不過佢瞓咗覺先斷氣嘅。其實，所以就所以咁我頭先講點解你會咁做啦？咁呢個就好清楚。所以我就即係我個人都比較樂觀嘅。我見客唔會第一日開始講話你隻狗第一次嚟打針就同你講話你隻狗有一日會要人道毀滅。不過 over time 咧，你要知道。呢只狗開始老啦，咁我做個獸醫，我個 job 就係會 prepare 個客人，用即係佢個心理係 心態上要開始接受， 佢要平衡，唔好永遠都呢啲情況咧，我會教啲客人就唔好等到面對嗰樣嘢你先去諗，因為嗰陣時你好 emotional 噶啦，係啦，應該預你心理預備咗噶啦，咁我做個獸醫，我係要做啲替你嘅。系啦，咁样系啦，咁样就吓做就咁啊，之后咁啊嚟紧就我要做啲嘢 for 自己啦。咁就即系要即系打 for 只动物先啦。咁啊好多时就只动物就需要个主人喺度摸佢啊，掂佢啊，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啊。所以有啲 告 别 系嘛，即系大家讲叫拜， 喺屋企告别好啲嘅。 好，明白晒，希望大家都即系好好地珍惜每一日。同寵物嘅時候，好唔好啊？好， 多謝Eric， 多謝。好啦，就一點鐘聽緊風騷快樂人啦，翻嚟一陣間會有呢個即安劇嘅，咁啊，聽日十點鐘喺香港電台低台再見大家， 拜拜。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職業安全廣播劇，現在開始。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Sarah. Happy birthday to my 姑妈。 哎呀，肥强，你搞乜啦？你仲请埋阿谦过嚟啊？ 我知今日系阿姑妈生日啦，所以咧我专登叫埋谦过嚟啊，同佢夹钱买个蛋糕送俾你咯。喂，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不如吹咗蜡烛先许愿啦。 哇吓，即系姑妈，点解你要第一时间吹蜡烛，跟住先许愿啊？你好赶时间咩？ 肥强啊 ，Sarah 佢唔系赶时间，只不过因为而家已经踏入咗秋天啦。 咁啊点啊？ 秋高气爽啊嘛， 正咯。 但系同时都系风高物燥嘅季节啊。 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这个季节大家嘅防火意识一定要提高啊，特别喺工作场所，所有嘅雇主、雇员、伙计、老板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有冇咁严重啊？ 嗱，肥强听住啦，所有工作地点应该设有足够嘅逃生途径，确保万一发生火警嘅时候。所有雇员都能够安全咁样逃离现场，唔会受到烟雾啊、有毒气体、高热或者烈火嘅危害啊。 而工作地点嘅雇主或者系占用人，亦都要确保喺任何时间所有逃生途径都系安全同埋畅通无阻，并且咧要随时能够通往安全地点。 明白，我呢啲社会栋梁，我条命同大家一样，都系非常可贵嘅。好，等我即刻去睇下逃生门开唔开到先。开，哎呀，闭。 系开唔到嘅，边个锁住我啊？哎、开门啊！ 肥强，你定啲嚟，你唔好咁惊青。道门系推噶，唔系拉噶。你睇，一推就开啦，好安全啫。 系啊，大家留意啦。当工作地点入边有雇员逗留嘅时候，所有出口门都唔可以锁上，或者可以无需使用锁匙、智能卡等等嘅开锁装置，都可以令道门轻易喺工作地点入边开启嘅方式扣紧。而工作地点嘅每一个出口门都必须要响显眼位置。装设以中英文注明出口字样嘅照明出口标志， 大家放心，道门上面嘅出路灯牌系着嘅，不过有少少尘遮住啫，我一阵抹干净佢， 仲一阵即刻抹啦， 即刻高速抹，搞掂，干净晒。 记住啦，每一个楼层嘅图则应该清楚准确显示所有逃生途径，同时喺工作地点嘅显眼处展示，等所有人都可以容易睇得到。如果工作地点有嗰啲隐蔽出口，就更加需要提供方向指示标志，喺火警发生嘅时候标示逃生嘅途径。 报告，由于时间关系，当你哋讲紧嘢嘅时候咧，我已经巡视咗整个工作地点，证实每个出口字样嘅出路灯牌全部着晒，逃生路线图都齐备。报告完毕。 肥强，咁你有冇睇到每一道防火门系咪正常开关同冇损坏先？ 阿谦，你有冇留意我额头作住三个字醒目仔啊？我就系因为知道防火门系非常重要，因为防火门咧能够防止烟雾或者呢个火势嘅蔓延，而所有防火门及其自动关闭设备咧都要安排定期检查，确保操作正常啊！我头先咧已经同时 check 咗啦。工作地点所有防火门都是保持关闭状态，我亦都冇发现有人用呢个蚀纸或其他物件令个防火门常开啊！ 肥强，你今次真系够晒醒目啦！而另外啊，火警警报系统咧都系好重要嘅一套周详嘅预防措施。在经各方的同意，当遇上火警时所采取迅速有效的火警警报，以及要召唤消防处和警务处到场的方法，任何火警警报系统都必须要符合相关消防法例的要求，时刻保持正常运作，还要定期由专人测试和保养，所有检查和保养记录都需要妥善保存的。 嘟嘟嘟，所有检查同埋保养嘅记录齐晒啦，你哋使唔使 check 下先？ 唔使啦，醒目仔。其实无论采用边一种嘅火警警报系统，都要确保有关系统切合工作地点嘅情况，并且容易识别为火警警报，唔好俾员工误以为系其他警报信号，譬如防盗警钟啊。 哔啵哔啵，大家知唔知咩警报啊？ 肥强，啱啱你口噏噏嘅哔啵声，其实系无聊嘅信息警号，大家唔使理。不过啊，工作地点嘅防火演习，大家绝对唔可以认为无聊，必须要认真咁参加演习噶。 是啊，仲有啊，每年都应该最少举行一次火警演习。不过如果在大面积或者有公众人士在场的工作地点，就更加要频密地进行演习。如果工作地点另外有逃生途径，演习的时候就应该要假设其中一条或者多条路线因为失火而不能够使用的情况。 进行火警演习时候，如果有公众人士在场，可能会造成困难和不便。不过情况许可之下，仍然需要完成火警演习。为了要解决困难和不便，可以在人流较少的时候进行演习，以及是作出预先通知。肥强，你又走咗去边啊？ 西华姑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啱啱完成咗工作场所嘅视察啦，发现呢度嘅工作场所咧管理好企理，冇发现任何由于工作场所管理不善所引致嘅火警危害啊。 良好的工作场所管理和合理的防火措施可以减低发生火警的可能性，阻止火势蔓延。我们这里真的算做得不错的了。我以前见过其他管理得麻麻地的工作场所，四周围都是暗藏火警危害，譬如堆积垃圾、纸张或者其他容易着火的物料，将可燃物料放在热源附近，阻碍发热器、机械或者办公室设备的通风等等，这些都会增加失火的机会，难以阻止火势蔓延。 在工作场所吸烟，不小心处理和存放过量的易燃物品，没有充分清洁施工范围，都是很危险的，有机会会导致火警啊。 电路、电线插头和插座保养不善或者负荷过重，电器不使用时仍然开着，都是会助长火警的危害的。 出口和出口门被锁上， 逃生途径受阻、防烟门被揭开，以及防火装置和设备的保养欠线或者使用受阻等等，都是由于工作场所管理不善所致的常见火警危害。一旦不幸发生火警，人命、财物都会招致威胁，这些情况万万不能发生啊！不过好彩，我们这里没有这些情况。 肥强，肥强， 肥强，你又发出乜嘢警号啊？ 呢啲就梗系肥强个肚发出嘅肚饿同埋口渴嘅警号啦。不如我请大家饮杯秋菊降燥茶。 诶，阿谦，且慢，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经买咗俾大家啦。 多谢 Sarah。咁啊，我再请大家食木瓜雪耳糖水润一润佢。 正啊，肥强，肥强。 风高物燥齐防火，安全第一无灾祸。我系莫海谦。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穿过几百千里荒野，找到这片星球，左马不理不理，一切想要找个队友，给我打气打气，相信今次可以得够，咬上牙关的战斗。千百感叹涌上心头，只要转化悲愤，多吃一口，我定能够。辛苦即管偷偷，不要忍受。残酷竞争，我能避过风林大火，算幸运。在这份怀抱盛爱，我能站脚，虽然而秉出你用力未往平生。人蠢也可以力和存在意义，我就算蠢也可以热血搏进无限次。粗鲁大意还是幼稚，我就算蠢，我坚决做我，就算多不智，我用我背起那般坚持，面对成与败这段必经之战。放空下我走过走过这个骷髅星球，先看到人类还在还在留下来困扰，偏偏天空星斗不再享受。这份话浮盛爱，既然遇上衰人坏蛋，趁机用力尽管作反。人蠢也可以明我存在意义，我就算蠢也可以热血搏进无限次。勇气是靠于，昂然是大志，我信有天可以。你得你话我蠢，我粗鲁大意还是幼稚，我就算蠢，我坚决做我，就算都不是，我用我背起那般坚持。后退害怕没意思，不怕错，已估不错，开这世界已断，我不怕输，亦算结果错自己预料，认输也可以成就庞大故事，我就算输我未怕输，从此我找到自我存在意义，我知我可以热血搏进无限次，是靠意，傲然是大志，确信有天可以。你得你话我蠢，我粗鲁大意还是幼稚，我就算蠢，我坚决做我，就算很不智，我用我背起那般坚持，自信是我大志，就算越挫越痛，未怕尝试突破。 我想成为一个

你识唔识听噶 ？Kelvin 啊，求婚啊 ，Show me your love 啊！ 啊 ，Kelvin 系求婚，会唔会差得有啲远啊？呢、這个 咩差得远啊？你根本就唔爱我，你都唔惊我想讲乜嘢？ 你根本就系讲错咗，你同第二个男咗食饭，而家谂住喺隔硬兜，我都冇听过呢啲咁荒谬嘅嘢，你系咪唔爱我啦？而家？ 好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讲起爱情，你会想起啲咩食物啊？其实你哋知唔知道show me your love 系粟米肉粒饭噶？ 其实我唔知咯， 系谐音嚟噶，即系粟米肉粒，跟住就 show me your love 咁样。 你想唔想食粟米肉粒饭？ 吓咩啊？ 我个脑棘咗，可能因为我食得太少嘢。 唔系咁，但系除咗 show me your love 饭咧，你仲有谂到啲咩 啊？其实对我嚟讲咧，我会觉得爱情系甜酸苦辣乜嘢味都有，但因为我想不到一样嘢食有齐甜酸苦辣，所以我今日我想分享嘅系 tiramisu 提拉米苏 蛋糕。 唔系 tiramisu 中文系咪甜酸苦辣咁样读？你系咪又玩紧谐音啊？你 啊，系啊系啊系。咁其实我想讲呢一个嘢食咧，就系因为我觉得 tiramisu 食嘅时候咧，第一啖系会好甜，就好似你爱情啱啱开始嗰阵时嘅感觉。但系咧入边系有咖啡噶嘛，咖啡系会有少少苦涩嘅味道，就好似爱情系一定唔会好顺利啊。仲有，我觉得唔顺利就系因为我每次食 tiramisu 咧，都一定会俾佢面头嗰阵好重嘅朱古力粉令到我打乞嗤， 灼亲， 系啊，灼亲，所以就更加贴切，更似爱情咯。就系、是、中间会有好多半脚石嘅。就但是呢你吃到最尾其实都是很满足，即我觉得爱情一个美好的爱情呢去到最尾都是会很开心很满足很快乐。 但是个酸和辣在哪里？ 我就是不知道。 你其实 tiramisu 没有酸和辣的？ 没 有，你硬讲的。 我不是，我意思是我找不到一样东西吃有齐甜酸苦辣。有冇咧？ 我想問你個 tiramisu 係有幾多 shot 咖啡先？我聽到你好似有故事，你好似話面頭好甜，有啲粉又又灼親，但係中間最底係咖啡，即係食到底原來係咖啡喎。 唔係，佢話食到底係好食噶，係甜嘅。 哦，即係好多糖嘅都落咗。 好 sweet 嘅， 好 sweet 嘅。哎呀， 你係啦，豪仔咧，你 我啊。我的爱情咧就会系一个一条肠仔再加煎双蛋饭啦。点解咧？就唔系因为佢要跟啲咩汁啊或者咩饭，最主要系我中意佢个形状，即系一条肠再加两个圆形。大家唔好谂， 一百分 系啦， 一百分嘅爱情。 我想讲，所以系一同零零咯。 哦， 系啊， 一百分， 我就觉得系爱情咧系好开心嘅。 咁两条肠仔得唔得咧？ 兩條腸仔就兩隻大 1100分， 我唔係好識答你啊，可能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時段去答你。不過如果你肚餓嘅話，加多條腸或者再加啲午餐肉都 OK 嘅。午餐就要食午餐肉噶嘛，係咪先 ？OK， 咁仲有冇第二啲咧？ 嗱，我咧就中意食鴛鴦飯嘅，即係鴛鴦飯咧，一邊紅一邊紅一邊白咧， 福建炒飯嗰、那個。 類似啊，佢係一邊紅一邊紅汁一邊白汁， 太極咁嘅樣， 係太極咁嘅樣咯，就係有一個好好嘅配搭啊，就係愛情就係要有 愛情就要有配搭嘅， 冇錯，就係 兩嘅配搭， 係一邊番茄汁一邊白汁咁樣，唔知 你有冇食過福建炒飯啊？ 我有嘅，我有， 係啊，就係嗰樣啊！你想話係佢覺得愛情係一個點樣嘅配搭？ 係啊 係 啊， 即係兩個可能番茄汁就係嗰啲比較。 酸酸地 啊，活潑啲啊，跟住白汁係嗰啲比較温和啲啊，嗰啲咁樣，然之後但一齊食咧又會好夾噶喎。 咁你兩個加埋咪就係酸苦辣咯。 我哋個 lunch set 唔係 dinner 唔係。係啊，要係 set lunch 嚟。 係 set lunch， 冇錯。加翻個酒先。 係。 咁啊，哇，係咯，咁啊，沙咧，你喺度問，你係咪諗唔到咧？ 唔係啊，我冇諗到你哋講啲咁正路嘅嘢啊！即係我以為會講下，因為頭先 show me your love 啊嘛，我以為有人會講下啲咩豆腐火腩啊，跟住講下咩麵包啊、快餐啊嗰啲，點知你都冇講嘅。 咁 你嗰個係乜嘢啊？ 我就係 俾我個問題先，係啦，你嗰個係咩先？ 冇啊！我諗到，我都係諗到麵包同快餐咯，因為我都係諗到嗰啲網上面嗰啲潮文咧，即係。爱情唔可以当饭食啊，要挨面包啊嗰啲，或者咩搵一个肯陪你食快餐嘅女朋友啊，类似嗰啲咯。

佢哋係我拋棄咗佢哋，因為我嗰日有事情嚟唔到啦。咁所以今日突然之間俾我被安排到去你第幾組啊？第十組。咁第十組就令到我係真係嚇咗一嚇咯。但好彩我同佢哋之前咧都有傾過偈，有講過嘢，都應該係有對話過嘅，所以今日我哋有時間去準備嘅時候，大家都比較投契啦，即係即刻可能會有一啲諗法出嚟，可以一起傾咁樣。咁所以個過程，即係準備過程，我會話係幾順利嘅。咁但係到真係錄製《美年康康》嘅時候，我會俾自己可能七分到啦，有一分是安慰分嚟嘅，因为我都想多谢自己咁紧张，但系都想你可以讲到一啲完整嘅句子出嚟啦。咁扣咗个三分就系、是、当然头先听咗好多同学嘅 comments， 即系我都好多都好同意嘅，即系有阵时可能会同佢哋太过投入，好似朋友倾偈咁样就忘记咗原来唔可以搭声啊，或者会唔会闷亲啲听众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系透过时间同埋再繼續跟身邊的人磨合，自己學習是會可以改善到的東西 的。我是第十組的阿莎，咁係咯，今日先抽到知道要錄Made in Hong Kong 咁樣，我覺得是比想象中難很多。我哋本身在台下邊傾的時候，都很快就可以傾到個 flow 出嚟啊，要講咩 topic 啊咁樣，好似好順利咁。我哋又有講有笑咁都諗住keep 住呢個狀態上到台嗰度就冇問題啦。咁点知原来坐到呢张凳度咧，大家都好紧张，咁一紧张就好多嘢都会唔记得啊，甩咗啊，咁我自己又算系转数比较慢嘅人嚟嘅，有时候都有啲 get 位都即系接唔到咯，我觉得系咯，自己都可以再做得好啲。如果系要俾个分咧，我谂 6.5 啦，系啦，扣咗嗰啲分就系接唔到呢啲 get 啊，接唔到图仔啲 get 啊，所以就扣分啦，好唔开心啊！ 好，咁我係阿娃啦，咁啱啱其实真係好緊張，都係要錄Made in Hong Kong喎，跟住啱啱傾嘅时候我都有傾啦，当然，但係我上到嚟嘅时候我发现我唔记得再带张纸上嚟，跟住我再 panic 咗，跟住就再緊張啲，都係啱啱有啲突发嘅梗出到嚟，我都係咁样点样接好呢，都係一直喺度諗，然之后就冇出到声咁样。然之后大家讲嘢嘅时候咧，我又好想讲嘢，跟住就成日就搭咪咁样。 Hello， 你好啊，我就系九龙 Mix 新界嘅图仔啦。咁咧，其实今日就好开心啦，因为咧，其实真系我哋都紧张咗好耐嘅，即系对于要录呢、这个，无论系风骚快活人都好啦，定系突然间转咗阵去 Made in Hong Kong 都好咧，其实我哋都好紧张嘅。咁希望我哋迟啲仲有机会啦，冇俾人叮走。多谢。 我哋俾啲掌声，台上面嘅四位组员，好唔好？再一次多谢晒。好啦，我是 DJ Onnie，下星期见，一齐讲声，拜拜。 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下，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